多比亚传第五章。那时多比亚答应他父亲托比特说，父亲，凡你命我的我必遵行，但是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怎能向他索回这项银子呢？我拿什么凭据给他，使他认识我，相信我，而把银子交给我呢？再一说，我也不认识往马代去的路。那时托比特回答他的儿子多比亚说，他给我写了契据，我也给他写了契据，且分成了两份，我们各执一份，我把那份与银子放在一起，请想这钱存在他那里至今已有20年了。孩子，现在你去找一个忠实的人与你同去，你回来时我们要给他报酬，趁我还活着，你去从他那里取回这项银子。多比亚便出去寻找一个能与他同去马代并且熟识路途的人。他一出门遇见拉法尔天使站在他面前，但是他不知道他是天主的使者，便向他说，朋友，你是哪里的？天使对他说，我是你的同胞，以色列的子民，我到这里来找工作。多比亚对他说，你认识往马代去的路吗？天使对他说，是，我多次到过那里，全条路线我都很熟悉，并且许多次我到马代去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同胞加贝罗那里借宿，他住在马代的纳杰斯。厄克巴塔纳与纳杰斯相隔2天的路程，纳杰斯在山区，厄克巴塔纳在平原。多比亚对他说，朋友，请你等我进去报告我父亲，因为我正需要你与我同去，我要给你报酬。天使对他说，好，我等你，但不可太久。多比亚便进去告诉他父亲托比特说，我从我的同胞以色列子民中找到了一个人。托比特对他说，孩子，你叫那个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好知道他是哪一家族哪一支派的人，与你同去是否可靠。多比亚出去叫他说，朋友，我父亲叫你。他便进去，托比特先向他请安，天使对他说，祝你快乐。托比特回答说，我这个眼睛失明，看不见天日的人，常躺在黑暗之中，像永远看不见光明的死人一样，还有什么快乐呢？我像是生活在死人中，只能听见人讲话，却看不见他们。天使对他说，放心，天主快要医好你，放心吧。托比特对他说，我的儿子多比亚要到马代去，你能领导他与他同去吗？老兄，我要给你报酬。天使回答说，我可以与他同去，全条路程我都熟悉，我多次到过马代，那里的平原山地我都去过，那里的一切道路我都熟悉。托比特对他说，老兄，你是哪一家族哪一支派的？老兄，请告诉我吧。他说，你为什么需要知道我是哪一支派的呢？托比特对他说，我愿意知道清楚一切。老兄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天使对他说，我是你同胞中的大阿纳尼亚的儿子阿扎里亚。托比特对他说，老兄，欢迎欢迎，老兄，你不要因我想知道清楚你的家族而见怪，很幸运 你是我的同胞，又是出自良善尊贵的家庭，我认识大圣莫雅的两个儿子阿纳尼亚和纳唐，他们曾与我一同去过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一同朝拜过上主。虽然我们的同胞已走入歧途，他们却没有失去正道。你的兄弟们都是好人，你又是出自良好的家族，你来得正巧。又说，每天我要给你一打马做报酬，又给你一切所需，完全和我的儿子一样。你同我儿一同去吧，若你们平安回来，我还要多给你报酬。他们就如此接洽好了。天使对他说，我与他一同去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平安去，也要平安回到你这里来，因为道上很太平。托比特对他说，老兄，祝你一路平安。他便唤他的儿子说，孩子，你去预备路上所需的一切，与你的兄弟一同去吧。孩子，愿天上的天主使你们一路平安，保护你们在那里平安，也领你们平安回到我跟前来。愿他的天使与你们同行，救助你们。多比亚便预备路上需要的一切，临动身时口亲了他的父母。托比特对他说，祝你一路平安。他的母亲雅娜哭着对托比特说，你为什么打发孩子出外呢？他不是我们的扶手杖，常在我们面前出入吗？钱又加不上钱，宁愿失去那笔钱，而是我们的儿子安全。其实，上主赐予我们的生活，为我们已足够了。他对他说，妹妹，你不要挂心，我们的儿子平安去，也必平安回到我们跟前来。在他平安回到你跟前的那一天，你要亲眼看见他。妹妹，你不要挂虑，也不要为他担心，也不要为他们担心，因为良善的天使陪伴着他，他的旅途必定顺利，也必定平安回来。于是他就止泪不哭了。